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说啊，咱们正说到于谦巧施了一招偷梁换柱，把刺客康万德的谎言给戳穿了。他在审问李珀的时候啊，把李帅悄悄的也带到堂下，让这个康万德呢在堂口那儿听着，但是看不见。康万德以为啊，于谦正在审问的正是李珀，所以康万德呀就在心中颠对着这个词儿，哎，准备着跟这个李珀当堂对质。可是他哪想到啊，当于谦问话问到一半的时候，李珀走了，上场的是这个李帅。康万德根本就不认识李珀，因此这个对质呢也就失败了。他自己准备的这套瞎话说的有鼻子有眼，实际上他哪知道跟他对峙的这个人是李帅而不是李珀，这样他的谎言是不攻自破。那位说了，于谦怎么就如此肯定买凶杀人者不是李珀，另有其人呢？哎，这就是于谦的精明和老道之处啊。因为于谦呢分析这个时局，他琢磨着买凶杀自己的是谁也不可能是这个李珀。第一，这小子你别看现在啊人五人六的，是这个广陵县的首富，实际上是个泼皮无赖。他呀没有那个胆子和那个魄力说行刺国家大员，那得冒多大的风险呢？一旦败露，那这几十年都白混了，脑袋瓜就得搬家呀。所以李珀呢不至于哎，有这么极端的动作。于谦心说话，敢买凶来杀我的，那绝非等闲之辈，此人非富即贵呀！啊，就说李珀一个小小的财主，他敢这样做，这太夸张了。所以，于谦内心笃定了这种想法，这才施了这么一条妙计，为的是让康万德没有话说。那事到如今甭说旁的了，李珀跟李帅都下了堂了，这个景福田大人呢也下到堂去，哎，给李珀和李帅呢是好生的安慰，放两人回家暂且不提。于谦再看康万德，于谦把桌案一拍，大胆刁民，康万德你现在还有什么说的啊？还不从实招来，到底是何人主使你前来行刺？你又为何嫁祸于李珀？还不速速招来！康万德呀，此时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他呀，好不容易记住那套瞎话，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李珀怎么跟他说的，尽量的要描绘的跟真事儿一样。结果，这让人拆穿了。哎。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了， 这小子把脑袋一耷拉，大人，既然已经都被您看穿了，那什么也别说了，我呀就这一条贱命，您要杀开刀吃肉张口，我也不想活着了，这日子过得也没什么劲，本来这件事儿我就是铤而走险，现如今我看也没有什么活路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康万德说到这儿低头不说话了，于谦示意两旁退下，这大堂之上呢就剩下于谦和贴身保护他的李成以及对面这个康万德。于谦看着康万德微微一笑啊，康万德，本官与你素无冤仇，我知道你受人唆使行刺本官，可能事出于无待，也可能啊你身上有什么弱点或者有什么把柄，也或许有什么难言之隐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哎，虽然你要杀我，可是这并非你的本意呀。算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希望你以后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再不要被他人所利用，希望你好自为之。于谦说着话呀，从公案后边下来，到了康万德的身前，伸手把康万德身上的绑绳就给解开了。康万德愣住了，这大人，您这是？于谦说，战马，我这是要放你走啊，这还看不出来吗？大人，这是真的吗？我可是要杀你呀、啊！嘿嘿，于谦说，我知道你要行刺于我并非你的本意，我将你放走并非是放虎归山，我是想让你明白，让你回去好好的想想，你有什么为难招窄的事儿，有什么隐情，如果你想明白了，随时回来告诉本官。走吧。康万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心说我没听错吧，哎呀，这于谦跟别的官员还真是不一样，其实我早就有耳闻呢，说于谦此人两袖清风，爱民如子，这么多年来担任河南山西两省的巡抚，这老百姓做了很多的实事好事啊，经常是上书朝廷，哎，为老百姓请愿。这样一个官员，今天看来果然是名不虚传，跟那些个贪官污吏、势力小人，那是绝不一样啊。康万德呀，受了感动了，这眼泪还流下来了。不是，大人呐，哎，怎么说呢？我呀。也是出于无奈，哎，要是我本心来讲啊，我跟您一无冤二无仇，我不应该下此毒手。于谦说，好吧，我希望你能有悔改之意啊，什么时候想清楚了想明白了，愿意跟我交代这些事情，那么我随时欢迎。李成啊，给拿上5两银子做他的盘缠路费。哎呦，康文德说，这不合适啊，大人呢，你怎么还能给我银子，拿着吧，这就是聊表我的寸意，哎，以表我的诚心吧。康文德呀，拿着银子抹着眼泪他走了。他走了，李成在旁边抱着肩膀看着于谦。我说，大人您，哎呀，我说您呐，您真是一个烂好人，至于的吗？啊，这是个刺客，他对您都下了毒手了，你管他是谁指使的呢？啊，其实我看那个李珀呀，哎，不一定就冤枉，哎，就不是那个李珀指使的，那他毕竟他也是一个刺客呀，您犯得着把他放了，还给他银子吗？哎呀，我看大人呐，您这人呐，好的没边了。 我都替您看不过去呢。于谦微微一笑，李成啊，你知道什么呀？我这也算是半真半假的使了一计吧。你要知道，即便我如此感化这个康万德，他仍然不跟我吐露实情，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呐。我估计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你想想，康万德家有老母，他宁愿自己死去，也不敢将此人的信息透露给我们，这说明此人能量巨大呀，所以我才把他放走啊。接下来我还要给你任务呢，你要跟踪康万德，尾随于他，倒要看看他到何处去，他所说是否是真。这一次行刺不成，他到底是远走高飞呀，还是到主使者那儿继续听命啊？我需要你跟踪查访。李成一听，嘿，大人真高啊，原来您是这等用意啊。好了，闲话少说吧，我赶紧收拾收拾，这就跟踪康万德。于谦又叮嘱了一下李成，一定要注意安全。安下李成咱们不提，单说于谦，这件事情暂时是告一段落了。他呢又到了成王的屋中啊，跟成王继续来聊李珀的这件事儿。成王就又把自己在李府当中的所见所闻跟于谦重新仔细的讲了一遍。最让成王感觉到心思烦乱和不解的，就是那个小侍女薛灵儿的事儿。成王跟于谦说，说我觉得这事情总感觉哪里不对啊。首先第一个，灵儿据我判断，那绝对是一个好孩子好姑娘啊。此人深明大义，他为了能跟自己的爱人那个小德子能够在一起啊，不惜舍身取义呀。要知道此前这个李珀几次都想占这个灵儿的便宜，灵儿是不为所动。那么后来呢，为了能够跟小德子在一起，灵儿宁愿出卖自己的身体。可是奇怪的就是在那一夜之后啊，我也不知道这一夜发生了什么啊，一夜之间这灵儿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总感觉他临走的那一天呢，恍恍惚惚的，好像是中了什么邪似的。而在那之后啊，我又巧遇了这个小德子，他说灵儿啊跟他走了两天不到啊，就开始上吐下泻，身体虚弱，最后莫名其妙的就死了。成王说，我这心里十分的难过呀，我也不知道这孩子这一夜到底经历了什么，是受了什么刺激了，还是这李珀对他动了什么手脚了，也不至于啊这命就这么没了。哎呀，哎对了，还有一点，他临走之时我记得清清楚楚啊，这小灵儿跟我说，李珀的后花园当中豢养着黑虎，这孩子不会说谎啊，况且这是在他临走之前特意把这件事儿告诉我的，因为他知道啊，我问过他呀，关于这个李珀的姐姐李氏是不是被黑虎捉去了这件事儿啊，所以说呢他知道我关心黑虎吃人这件事儿，特意跟我说的这个信息，他没有理由骗我呀，怪哉怪哉。于谦听着成王在这说灵儿的事情，于谦也觉得有些奇怪。于谦思考了一下，少爷，那要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还得调查一下薛灵儿的这件事情啊。成王说，怎么调查呀，那人都没了，你难不成还跟死人说话呀？你要是早说呀，我把这小德子留下好了。你看看，他那天呢也是悲伤过度，我一看他哭的那个样子呀，我也没好把他留到咱们广陵。他现在已经回了故土原籍了，去了山东了。要不然咱们再找那小德子。不必。于谦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再去找这小德子不迟。现在啊，我们先去问问这个薛灵儿。 程王说你拉倒吧，那薛灵儿不告你了吗？都死了死了，你怎么问他？死人我也可以让他开口说话呀。成王一听济南州冒凉气儿，我说挺立，你瞎说什么怪话啊，死人怎么说话？哎，别多说了，你不是知道灵儿埋在哪儿吗？我知道啊，你现在就带我去。啊，咱们现在就去刨坟掘墓啊。哎，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吧，我们是去查访查访。哦，成王明白了，看来于谦呢是要验一验尸体。成王说，那咱是不是得带着这县衙里的仵作？不必了。于谦说，为了让你的身份保密，最好呀咱们两个偷偷行事，谁也不要带，我先到那儿看一看咱们再说。好吧，于谦跟成王两个人偷偷的从县衙里出来，骑了两匹马奔着郊外而去。对于灵儿埋的这个地方，成王印象很深呢、啊，还是他帮着小德子呀给灵儿草草的立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墓碑。那么跟于谦两个人呢、啊、趁着夜色就来到了灵儿的墓前。别看就过了这么几天，哎呦，这个小坟头啊显得又冷清萧瑟了不少啊。这树林当中有一些落叶已经将这个坟包啊掩盖的差不多了，这个墓碑呢还是在那儿孤零零的立着，显得更加的悲凉凄苦啊。于谦随身带着工具，拿了两个小铲子。行了，少爷，别说别的了，现在条件有限，就是你我二人，咱们动手吧。啊啊，真挖呀？那可不真挖吗？咱不见着尸首，我怎么查访啊？哎，好嘞。哎呀，成王心说行，哎，长这么大没干过这活，哎，再怎么说我也是一国的王爷呀。行啊，今天沦落到在这刨坟掘墓，哎，这叫什么事儿啊？哎，灵儿啊灵儿，只希望啊我这一次没有白来，从你的尸体当中能查到一些端倪。成王就跟于谦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灵儿的尸首挖出来。一边挖着，于谦一边跟这成王说，别看我不是仵作，但是对检验尸体是不是中毒我还有点办法。要说验辨毒物啊，我们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活口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啊用活物来验毒啊，啊用鸡啊狗啊这一类禽畜活口，哎，来吞食一些可疑的毒物。当然这个活口验呢不太讲人性，它并不考虑动物本身的生命安全。当然了，更残忍的，在上古时期还有人呢用人来测验这个毒物。所以一般来说现在通行的都是用工具验，哎，就是借助一定的工具吧进行测试。一边说着呀，一边把这个灵儿的尸体就挖出来了。当时是草草的掩埋，也没有棺材，所以呀、啊、把这灵儿的尸体挖出来之后啊，这泥巴土啊，这到处都是。于谦蹲到灵儿尸体的旁边，哎呀，这成王啊躲得远远的，他怎么着，他没见过这个呀，保持着没干呕没吐啊，这就不错了。于谦说呀，唐朝有一位大家叫王道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外台秘药，他说了，取银池或者煮或者拆，让人寒之，经朽色黑即是，不黑者非。这什么意思呀、啊、就是拿银制品呢、啊、放到这个人的嘴里，哎，经过一夜的时间，如果这个银制品变黑了，那么就说明此人是中毒而亡，如果没有变黑呢，那就说明他跟这个毒是没有关系的。于谦还说，王爷您知道吗，在南宋时期有一位仵作非常的有名，叫宋慈啊。宋慈写了一本书叫《洗冤集录》， 哎，这本书可了不得，它立于1247年，咱也别说明朝于谦那个时候，就是到了今天呢，对于我们很多法医检验尸体也都是大有裨益啊。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啊，记述了人体解剖啊，检验尸体啊，勘察现场啊，甚至鉴定死伤原因啊，等等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它比啊西方意大利人啊那个菲德利斯写的法医著作要早300多年。所以这宋词非常了不起。于谦对这本书也很喜欢，是经常阅读。于谦就说了，洗冤集录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记载啊，说如果这个人浑身上下面孔啊胸口啊都呈现深青黑色，并且他的腹部有膨胀的话，他就可能有中毒的迹象。成王说，行了，我说廷义啊，你就别给我上课了啊，你赶紧看看这个灵儿到底是怎么死的吧，他是不是像你说的哎有中毒的倾向啊。于谦说，您别着急呀、啊、我这儿带了个小银勺，咱们这就查访查访。 山河茫茫，天地悠悠，塞北胡骑鸣啾啾，生出游，春风秋月不相待，疏忽朱颜变白头，万江天上银河水，三座甘霖热万草，粉身碎骨，一曲英魂壮烛火，只留清风两袖，一曲英魂壮烛火，只留清风两。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我宁醒目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说到哪儿啊？哎，正说到吓人的地方。于谦和成王两个人呢，深夜之间 来到了灵儿的坟前。两个人呢，要重新把这灵儿的尸体挖出来，要检验检验这灵儿是怎么死的。上文书咱说了，于谦对于验尸这种事儿啊，虽然比不上那十分专业的仵作，也就是法医啊，但是于谦呢，也深爱这方面的书籍，有一些经验和办法。这成王啊，挺有意思。其实成王对这薛灵儿的感情呢，比较复杂。怎么说呢？一则，成王呢，贵为一国的亲王，按理说，对于一个地位很低的侍女啊，不应该动什么心思。但是这个薛灵儿本身的她的性格，她的品格影响到了成王。灵儿是苦孩子出身，但是她却深明大义。所以说成王啊，从他的内心当中升起来一种啊，对于这个小小的女孩子有一种保护欲。当然在这当中啊，也夹杂着一定成分的男女之间的吸引力，这个咱们不用避讳啊，有一点啊像大哥哥对小妹妹这样的一种感情。那么后来呢，灵儿不明不白的死去了，成王的心中啊有一份自责，他觉得是自己的失误，没有照顾好灵儿，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一定要把灵儿的这个死因弄清楚。所以啊，这成王捏着鼻子跟于谦来的，那一国的王爷金枝玉叶，那哪见过这个呀。所以于谦一边在这儿给成王讲这个怎么验这毒，怎么验这尸，这成王啊早跑远远的了。你别看他对这个灵儿有感情，他不敢看这尸首啊。咱们述说简短，于谦呢有自己的办法，他随身带着一个小银勺，这是纯银制作的，撬开了灵儿的嘴巴，就把这银勺呢放到灵儿的牙关当中了，再把这个嘴给他合上，跟成王说，行了少爷，咱们接下来就在这儿等着了。成王一听，啥是什么，这荒郊野岭的，大半夜的你就让我在这儿等着，咱们得等多长时间？咱们呀得等到第二天一早，看这个银勺是不是变颜色，要是变黑，那就说明啊此人有中毒死亡的可能。成王可咧了嘴了，好吧，没辙了，等着吧，谁让我非得装能耐梗呢，非得跟人家于谦来，行吧。两个人呢就在这寒风当中啊整挨了一夜，还好现在这个天气啊也不算冷啊，夏天刚过还可以。第二天一早啊，于谦把这银勺从灵儿的嘴巴当中拿出来一看，不出所料，真的是微微变色发黑了。那位说于谦他怎么怀疑到灵儿是中毒身亡的呢？其实于谦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只不过今天晚上是来验证验证。他是通过什么判断出来灵儿有可能是中毒身亡呢？这就是有赖于成王啊跟灵儿的交往。这灵儿不是曾经向成王报信说这李珀的后府当中豢养黑虎吗？成王还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于谦，于谦派人到李珀的后花园当中这么一搜，什么都没有。于谦呢，这个事情让他产生了一种狐疑，心说要按照成王的他这灵儿的这种交往，灵儿肯定不会骗他，所以灵儿能说出黑虎存在的这件事情，那应该是灵儿真正的这么认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灵儿看到了幻觉，再加上成王所说灵儿陪伴这个李珀一夜之后感觉到是精神恍惚，迷迷瞪瞪的，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所以于谦根据自己不多的经验判断，灵儿头一天晚上一定是沾染了毒品。 有的听众一定会说了，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你说的什么时候的书？明朝时候的书，那时候哪有毒品呢？您看看，您还别抬杠啊。要说毒品，哎，这鸦片呢，当然了，我们更多的啊是从清朝的这个小说啊，笔记啊，再有就是电影电视剧啊，在清朝的作品当中啊看到关于鸦片的故事，尤其是啊这个鸦片战争，林则徐虎门销烟，哎，这样的故事耳熟能详。但是其实呢，要说到罂粟，也就是鸦片啊，咱们中国人知道这种植物啊至少有1300年的历史了，即便是说懂得进行药用，那也有900多年的历史啊，说会制作鸦片也得有500多年的历史。哎，到了明末的时候啊，说抽大烟呢，那已经是遍布大江南北了。到了崇祯皇帝的时候啊，崇祯十年曾经有一个诏令啊，全国禁烟，就不让吸烟了。但是那个时候国人烟瘾已经形成了，所以呢很多人就偷偷的抽鸦片，哎，更有很多人呢把烟草和鸦片进行混吸。而且吸食的方法逐步的改进，哎，也让这个鸦片的消费在中国是越来越旺。说17世纪以前，一般人们呢都是生吃这个鸦片啊。说后来这个苏门答腊人呢，首先发明了把这鸦片弄熟了吃啊。然后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呢，一群荷兰人呢，在这个爪哇一带经商的中国人呢，哎，就把这种熟吃鸦片的方法带到了东南沿海。哎，这样一来呀，这中国人吸食鸦片的这个范围就更广了。咱说的这个书虽然是明朝中叶吧，哎，这个时间段，其实在这个时候啊已经有鸦片传入中国了。那么最早的时候，唐朝初期，其实罂粟从阿拉伯就已经到了中国了。咱不是瞎说呀，唐本草当中就有鸦片药用的记载。这个罂粟呢也多数被大家呀是种着观赏啊还有食用啊，已经有这种说法了。所以咱们这个书啊提到这个罂粟鸦片也不算不对啊。那么于谦其实他也对鸦片有所耳闻，虽然他见的不多，但是据他所知啊，这种东西虽然现在还没有流传开，但是在很多的官宦人家有钱有势的家庭当中啊，已经逐渐尝试这种东西了。那么大明律当中也明令禁止民间食用，这个东西只能国家层面进行药用，哎，老百姓你是不能碰的。对于罂粟，对于鸦片的这种副作用，时人已经有所掌握，国家也有明文规定。所以说通过成王对灵儿的描述，于谦呢就判断出来，很有可能这个小灵儿呢就是因为吸食了鸦片而造成了中毒的迹象，产生了一定的幻觉。那么今天这么一验证啊，于谦一看，果然这个灵儿可能是中毒而死。鸦片这种东西，甭管你是生吃还是熟吃啊，一旦吸食过多，那危害巨大呀啊，会导致人神经系统啊，这个心血管系统啊，呼吸系统啊，都会受到伤害。而且就算是用药，你也得控制剂量，稍微服用大一点啊，那后果是哎不堪设想，什么口干乏力呀、啊、嗜睡呀、啊、出汗呢、精神不振呢，哎，那毛病多了去了。所以薛灵儿肯定是头天晚上吸食过多导致中毒，那么看到所谓黑虎这样的幻觉呀，也就非常正常了。所以在次日他才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跟脱了相似的，没有两天他就死去了。当于谦把自己的判断告诉给成王的时候，成王朱祁钰眼泪落下来了。哎，没想到 小灵儿居然是吸毒致死啊。程王就恨上这个李破了，心说好小子，你让灵儿陪你一夜，闹了半天呢，你让这孩子吸了毒了，你叫神马东西呢啊？你看你表面上对这个女孩牙多么的喜欢呢，啊，还让这个九姨太给弄了个什么美人拾不走，你有没有点怜香惜玉之情啊？真是啊，眼见着自己没有办法得到灵儿的心，干脆哼，让这灵儿命丧黄泉了。你说你不坑人吗？于谦和成王正在这儿说这事情呢，这时候啊，就听离着老远有一个哑嗓子在这喊：“吃烧鸡吗？有吃烧鸡的没？”哎呀，这动静啊，真是顶风能传出五里地来。于谦和程王都很熟悉，谁呀？刘安的声音。前文书咱们就说过啊，为了掩人耳目，凡是出来跟程王碰面，这刘安呢就要化妆成一个卖烧鸡的。哎呀，于谦也不敢乐，心说真有意思，您这大早上太阳还没出来呢，您就卖烧鸡啊？有你这么化妆改扮的吗？行了，见到刘安之后，于谦说：“怎么了，刘安？这没旁人呢啊！你这大早上来找我们，这是干嘛呀？”“哎呀，我的老爷，你说您二位金身大驾，大半夜的就这么走了，家里能不着急吗？啊，我就出来找你们。”“哎呀。”于谦说：“不妨事啊，我们出来办点公务，哎，白天不方便，所以得晚上出来。”刘安说：“这我都明白，但是您这也得回去休息休息啊。再者说，老爷，我为什么出来找您呢？李成回来了，昨天您是安排给他什么公务了吧？哎呦，看这孩子累坏了，早上回来呀，逮了个大活人回来，说是要向您交差。我瞧着他领回来这位，凶神恶煞一般，哈家伙，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嘴里边还骂骂咧咧的。您呢，赶紧回去瞧瞧去吧。”于谦一听，哎呦，看来李成跟踪康万德，这是又有什么新的情况了，又带回人来了，赶紧吧。跟成王两个人和刘安一起就回到县衙。回来之后啊，成王告假了。成王说：“廷义啊，行了，我这一夜可给我折腾屁了啊！你呀、啊，你也真够瞧的，你是真没拿我当外人啊！我告诉你，这一趟甭管是说在李破的府中卧底啊，还是说这两天陪你办这案子，我算看出来了，这事儿真不是人干的。从今天开始往后的5天，你甭想找我啊，好不好？我要好好的休息休息。”于谦也乐了，哎呀，我的王爷，真是难为您了。这样吧，我呢负责找人给安排啊，让您好好的放松放松。您这个刮刮脸，洗个澡。成王说：“你甭管了啊，现在这广陵大街我都很熟悉，有小路子陪着我，你不必担心啊，好不好？5天之内别再找我了啊，咱们回见。”成王走了，咱们单说于谦。想休息哪有时间呢？这事情一桩接着一桩，于谦是心如火焚，他只想赶紧把这些线索理清啊，找到这个失踪的李氏，然后他好继续办这黑虎的案子呀。到现在这个黑虎也没有眉目，另外那铁箭头的案子还在前面等着，所以于谦呢非常的着急，赶紧见见李成吧。再看李成啊，是满脸写着疲惫，写着倦意啊。大人，您可回来了，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我给您带回来这位，您赶紧亲自的审一审吧。那位说李成头天晚上遇到什么事儿了，他带回来这个人又是何许人也呢？您别着急，咱们还得慢慢说。前文书咱说了，于谦安排着李成啊，是跟踪康万德。于谦是义士康万德呀、哎， 这康万德呀很受感动，心说你看看，我要杀人家，哎，人家呢不但没把我怎么样，还给我银子，还把我放了。康万德内心也很纠结，心说我到底要不要把实话告诉于谦呢？哎呀，康万德左思右想，心说这个事儿啊，我不能独断专行，我得呀找我兄弟商量商量。于是康万德呢左思右想之间呢，他就朝一个地方走去了。他在前边走，李成施展自己的功夫，悄悄地在后边跟随。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就走到了广陵县郊的一座破庙当中。这庙啊可真够破的，年久失修了。这几朝之前此处香火很旺，这些年来呢，因为广陵县呢其实搬了几次家，哎，这老百姓呢逐渐也都不上这边来了，荒郊野岭之外，这破庙啊就成了个三不管的地带。这小庙啊也不太大，前殿是供着释迦牟尼，后殿呢供着韦陀，就这两尊佛，非常的破败，杂草丛生。康万德呀就到这庙来了，这李成在后边跟着呀，越跟着心里边越发毛，心说这怎么回事啊，这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他不说他住在广陵县的东边康家堡吗？说还有这老娘，他怎么不回家跑到这破庙来干嘛来了？嘿，李成心说我们大人真高明啊，准知道这个康万德没说实话，有人主使，把他放了之后啊，他一定得找自己的同伙商议这件事儿。啊，看来呀、啊，我还真就跟对了。于是李成呢，在后边也加了小心了，尽量的让自己的步伐变轻，远远的追着这个康万德。他发现这康万德啊，进了这个小庙之后啊，李成是施展陆地飞腾法，运用自己的功夫，就躲到这个庙墙之上，偷偷的看着康万德。康万德到了大殿当中，来找一个人，谁呀、啊？是他的弟弟康万才。就在这个庙宇的大殿之上啊，有这么一个简易的小帐篷，这里边就住着康万德的弟弟康万才。哎呀，这个条件真是很简陋啊，这破庙年久失修，是四处透风。此时啊，康万才正在这儿打点行囊，收拾东西准备走呢，一看他哥哥来了，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就训开这康万德了。我说大哥你行不行啊，啊，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三十多你也奔四了，咱做事情能不能有点章法？嗯，大当家的可说了，这件事情关乎着我们的命运，关乎着我们的未来，你想不想让咱娘过好日子啊？你一口一个忠臣孝子人人敬，你孝在哪儿啊？你说你杀于谦没杀了，这怎么背着词儿你也背不好啊？啊，让那个于谦略施小计，哼，就把你的计策给你戳破了。哎呀，真行啊！啊，我说哥哥，当初我怎么说来着？这任务你要交给我，保证给你完成。可这大当家的也不怎么着了，就觉得你呀，哎，办事情稳妥。其实你不就是笨吗？哎呀，这事儿要是交给我办呢，我早把那个于谦给杀了。你看看现在这事情闹的，你说怎么办？嗯，康万才呀，在这大放厥词啊。康万德这脸呢，一红一白的，撅着嘴说：“兄弟，我是没你机灵，这事儿啊，我也没办好。按理说呢，这事情是你一手策划的，可是回来的路上我就想，你有没有好好琢磨琢磨，这大当家的他安排这事儿对吗？我跟你说呀，那于谦大人，那跟别的贪官污吏那可不一样啊。你就拿这件事情来说吧，

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鲜鱼鲜海参的广播到岸价直供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是的，结束之后意味着1999元买一盒送两盒的价格您是再也享受不到了。 是， 免费赠送的焖烧杯还有夏凉被也不可能再有了。 没错啊，让最高级的在饭桌上，在平常的一日三餐当中，从一蔬一饭当中去摄取养分，海参呢就是一个好选择。它不挑人群，不挑季节，而且当中含有丰富的海参精氨酸、谷氨酸，包括到海参低脂肪高蛋白的特性，每一个人群啊吃海参呢都可以来收获到不同的营养。 对，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吃到好海参，产地、参林、加工方式都是有关系的。鲜鱼鲜海参呢，来自于海参优生地地中海，那海水纯净，生活在深海海底，自己觅食，有健强的身躯，而且啊，淡干海参一级品，让它的含盐量低，泡发率高，每一头泡发出来都是结实有弹性。 对， 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一盒要1999元，那现在是买一盒送两盒。三盒海参120头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每个月划算下来只要200块钱，每一头划算下来只要15块钱。 是的， 4007106108，4007106108， 1999块钱，除了可以吃上一年的海参之外呢，我们还要再送大家299元的海参焖烧杯，轻松解决泡发问题，还有一床680元的孟德兰夏凉被，轻柔服贴，舒适透气。那拨打电话订购成功，海参加上双重礼品都是免费送货，验货满意您再付款。 嗯，是的，手机尾号6512的朋友说啊，自己之前呢也觉得海鲜这种东西啊比较难做，而且呢尤其是还没有吃过的海参，但是有一次去朋友家啊，就是一碗海参豆腐煲彻底就被征服了。 嗯， 现在自己家也经常做，还会包一些馄饨做早餐。 是的，这边呢还看到3010的朋友说上次买了两盒送客户的，客户很满意。 嗯， 还有这边6658的朋友订购了三盒，说呢自己家吃海参啊已经有小一年的时间了，孩子特别爱吃，每逢这季节交替呀，海参更是隔两天就吃一次。 是的，还有2201的朋友呢也是订购了两盒，说是给老公订的，那最近老公压力大，自己真的很心疼，只能是给他多补一补了。 嗯， 很多的中年商务人士啊往往应酬多，工作压力又比较大。 对， 那养生呢不要搞得太复杂，因为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啊。 确实， 所以食补是健康又方便。海参拿回家呢凉拌刺身熬粥啊，海参枸杞汤啊，隔两天做一次给他，对身体非常的好。 没错，因为海参呢除了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钙等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之外呢，还有特殊的海参粘多糖、人参皂带这些物质，而这些物质呢恰恰也是一般的蔬菜水果和鸡鸭鱼肉再怎么吃啊也提供不了的。那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地中海的进口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大家记住几个关键词。 嗯， 第一是进口，第二是一级品，海参的品相好，泡发快，含盐量低，做到真正的好价值。第三是野生，经过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海底的珊瑚摩擦，所以营养聚集超丰富。那第四就不得不说本次的价格优势了。 对，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来一盒要1999元，那现在是买一盒送两盒，划算到这一盒只要666块钱，一头海参啊15块钱。 对， 同时啊还要赠送299元的海参焖烧杯，680元的夏凉被，光是这赠品的价值啊就有1000多块了。 是， 那今天呢加上三盒海参，您一共只要花到1999元。所以呢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的热线导播提示目前已经全部满线了。 是的，如果占线请大家一定要耐心重播。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因为错过本档活动，您就要与全年的疯狂优惠失之交臂了。想想看啊，这十几块钱吃一次海参，也许很多朋友之前想都不敢想。 对， 说怎么可能呢？ 嗯， 海参多贵呀，怎么可能用一杯奶茶、一个汉堡、一斤五花肉的钱来吃到海底人参呢？ 嗯， 那我们也是直接对接到您的手上，不经过店铺、经销商挤干水分，进口野生海参，给您的身体健康增加能量，而一次代价就是只要十几块钱，但是今天是 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是， 那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我们免费送货，您满意之后再来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乘坐知识热火车，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交友似梦长的秦琼秦叔宝，黑白两道都交。他的母亲过生日，单雄信领着绿林朋友到这祝寿，官府呢也领着一拨人贺喜，可这两拨人是冰火不同炉，现在都在贾柳楼的楼上坐好一块吃酒。不用说别人呢，罗成就冲单雄信用劲，单雄信看着罗成心里结个疙瘩，一会儿梆嘣，秦琼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生怕两下打起来。如果官府人要是说抓贼，陆林这波人准得拉家伙动手，那我妈这生日啊可就变成了丧事了，怎么办？还得说魏征和徐茂公有主意。他想，不管是哪方面人，不都冲秦琼来的吗？那么以秦琼为轴心，现在来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太难得了，我们何不把这股力量团结起来，给我们将来扯旗造反推倒大隋奠定基础。那么怎么能够把大伙团结在一起呢？那个年代什么最亲呢？讲究哥们弟兄，就是拜把子。只要是我们结拜成把兄弟，那就如同一母所生。徐茂公就想就这个机会给大家呀捏到一块儿，可是这么多人怎么说呀？徐茂公有本事，他清了清嗓子，诸位，我有几句话讲。秦琼说，诸位听徐茂公贤弟说啊，大家压眼。徐茂公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不容易呀、要没有秦老夫人六十整寿，你说咱们山南的海北的河东的江西的天下各处能欢聚在这儿吗？大伙说，那哪能呢，咱们得谢谢秦二哥呀。是啊，既然如此，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盛世啊。 对，这话不错。 程咬金乐了。徐茂公说，哎，你别打岔啊，常言说千里有缘来相会，想众位弟兄出身不同，有的是官宦人家子弟，有的是绿林英雄，也有宫门中的人，虽然身份不同，可是我们都有一颗啊热心肠，都是出霸安良顶天立地的好汉，意气相投。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学一辈古人，来个桃园结义，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弟兄呢？今后好生死相救，患难相扶，众位弟兄不知意下如何？ 哗，霎时间屋里静下来，因为这伙人没有精神准备。是啊，这么多人要结拜，有人就想了，谁知道谁是好人坏人呢？别吃瓜唠了。秦琼首先站起来，哎呀，这可是我日夜盼望的事情啊。哎，上二弟，你看怎么样啊？单雄信在陆里里威信最高啊，职务也高啊，立刻站起来，好啊。单某甘心情愿，众位弟兄还有不乐意的吗？单雄信一说话，陆林人都支持。程咬金是单崩啊，嘿，我早都乐意，同意。尤俊达说同意，这边是异口同声，好，赞成。其中也有不大乐意的，可是一看大伙都热心肠，也就随声附和。熊猫公见大伙都乐意，趁热打铁，咱们这酒啊等会儿再喝。叫伙计准备好香案，备好香烛贡品，有人答应声出去，不一会儿准备齐上了，摆上了三一码子，点燃了香，大家依次跪倒。头一个就是徐茂公，领先跪在案前。今有徐茂公，以下大伙各自报名。我等46人只因意气相投，与山东济南贾柳楼歃血为盟，誓结金兰，今后祸福相共，患难相扶，如有一心，天神共鉴。大家一起磕头，然后有人拿过一铜盆黄酒来，众人纷纷把胳膊袖子往上撸了撸，用小刀子在壁上点一下子，一滴血滴在酒中，每人各饮一小杯，这叫歃血为盟，喝杯血酒，然后依序年羹啊。魏征岁数最大，为大哥，秦琼行二，徐茂公老三，程咬金行四，单雄信行五，王军可是老六，尤俊达是老七，王伯党是老八，最末一位是罗成，罗成今年18岁，老兄弟。这46友金兰结拜，陆林里占了22位。魏征、徐茂公、单雄信、王军可、王伯党、谢应登、程咬金、尤俊达、齐彪、李豹、屈突星、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侯俊基、尚怀忠、袁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延师，北平府来了14位，这是吃官饭的，有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旦、唐国仁、唐国义、党世杰、史大难、杜差、罗成。在衙门里当差的呢，是秦琼、金甲同环、反虎联名、铁魁任忠，共7位。这是衙门里的。还有一位职位比较高的是太原侯的门婿，谁呀？柴绍。再加上开店的掌柜的贾润普、柳州臣，一共是46友。这个贾润普啊，是秦琼的内弟，柳州臣呢跟贾润普是朋友，这两个也跟着一块结拜把兄弟，共合着46友结拜，然后写个蓝谱，写完之后每人各自带一份。秦琼很感激徐茂公，徐茂公用心良苦，要不然咱这非打起来不可。然后当哥哥的坐下，做兄弟磕头见礼，一层一层的见，到罗成这儿了。罗成多精啊，众位哥哥，我可最小啊，要是挨个给你们磕头，那非磕晕了不可，我成磕头虫了吗？ 既然咱们是亲手足一样，你们多疼点老兄弟。诸位哥哥在上，我这儿一个礼全有喽。罗成磕弯头站起来，大家说成成成。秦琼说，弟兄们，这回又多了份亲近，咱们开怀畅饮呢。重整杯盘，二次上酒，大家又喝起来，欢天喜地。可是单雄信心里还别扭，为什么呢？结拜完了就能忘了黄杠的事儿吗？他问秦琼，二哥，听说前些天你染面闹登州，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说好不好？大家也说，对呀，二哥，你说说，叫我明白明白。秦琼一听很为难，心想，我为了给程咬金、尤俊达销案子染面闹登州，这事儿杨林手下人知道，陆林朋友不知道，如果一旦知道犯了陆林的大忌，单雄信不能完。再说这事儿知道的范围越小越好，现在压还压不过来呢，这事儿没完呢，怎么回答好呢？我又不能说谎。哎，有了，哦，先帝，哎，这是有人陷害我们陆林朋友，不是陆林人办的，如今这个事儿还悬而未结呢。哦，徐茂公说，二哥呀，这事儿总得有解决个办法呀，你为朋友撒手不管，可是老儿杨林能完得了吗？单雄信说，是啊，这个篓子早晚得落在二哥身上，二哥染面闹登州是替人受过，可是替谁呀？结黄杠这主也太不够朋友了啊！你们是谁？说，你要是个人物，你站起来，别让二哥为难。秦琼忙说，哎呀，单武帝，这事儿你别管了。不行，这事儿我不能不管。诸位陆林朋友，咱们是讲义气啊，义字当先，大丈夫办事儿，敢作敢为，你们还在那装腔作势，你对得起二哥吗？说着两眼直勾勾的看着尤俊达。尤俊达是真害怕呀，低头不语。众陆林人也是怒目横眉，程咬金可压不住火了，他蹦起来想搭茬，他刚站起来，因为他挨着秦琼，秦琼用手一摁他，意思你别言语。众位弟兄，咱们歃血为盟一场，哎，你们难道为杨家的事儿还闹得反目不成？不就是杨林丢了黄杠吗？他们家丢东西，咱们闹什么呢？反正那是不义之财，谁得去都好。我秦琼情愿肝脑涂地，为朋友死而无怨。金甲同环不知道啊，忙说，诸位哥哥兄弟们呢、啊，秦二哥可为了大难了，老杨林给秦二哥龙签龙票，限期捉拿贼人到案，现在龙票龙签在二哥怀里揣着，二哥心里有事，脸上还不带陪咱们大家喝酒，你说他能好受吗？啊，二哥，你有龙签龙票啊？啊，这龙签龙票是不是抓人的？要是抓人的落在你手，那么是谁？那你抓，不管是谁，你该抓就是抓。秦琼的脸腾就红了，心想，现在我们结义弟兄，不管是官府的还是陆林的，你看龙票在我手，龙签在我手，就应该抓贼办案，好像是我跟大家不是一心一意，叫人猜疑，惹得在座人你瞪眼睛我跳起来喊，这哪好呢？都是冲我秦琼来的，我也得够朋友啊， 想到这儿，一伸手在兜囊之内拿出龙签举起来。诸位，不错，这龙签呢是老儿杨林给我的，拿这个龙签可以抓差办案，还可以到各府调兵。当初我在衙门吃粮当差没办法了，现在我跟各位结为弟兄，有这么多绿林好朋友，不管是谁结的黄杠，我秦琼不会过问。你们看着，说着嘎巴把龙签折为两半往旁边一扔，一伸手又拿出了龙票。这上边有九条懒龙，中间一行字，上边是靠山王的印信，看没有，这是龙票。他一撕没撕动，旁边有温酒的火盆，啪往里扔，呼呼呼呼呼着了。再看绿林的朋友鼓掌叫好，好啊，二哥真够朋友吧。有几个人吓得差点出溜凳底下去。谁呀？头一个就是罗成，二个是柴少，加上樊虎联名，吓得目瞪口呆，心想这个货可闯大了。这个龙签龙票是杨林的，拿这两样东西如同靠山王亲临。这个东西甭说你给毁了，你丢了脑袋就丢了，你怎么交差呀？我的二哥，你不想活了。秦琼面不改色，微微乐，弟兄们你们看明白了吧？别看我秦琼吃的是官差，绝不卖友求荣。好，就是好，千金难买的好朋友啊。罗成和柴少说，你跟他们够朋友了，你脑袋没了。就在这阵儿，就听正南方叨叨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叨，炮声轰鸣，一阵鼓响如雷。嗯，哪来军队了？怎么回事？这阵儿啊，酒也不喝了，那边话全也不言语了，大家呆呆发愣。哪来军队了？干什么的呀？特别是绿林这帮人都害怕，为什么呢？官军来是不是抓我们来了，犯事儿了？就在这么功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来秦府的家人，三步两步赶到秦琼近前，压低了嗓音，别看声音小，屋子太静，旁边人听着了。二爷，快走，现有靠山王来了，叫您带着龙签龙票火速去见。啊！坐在秦琼周围人士大吃一惊啊。那么杨林不在登州怎么上这儿的呢？书中暗表，原来秦琼走后一去不返，杨林不高兴，派人到镇台衙门下书询问，找谁呀？找唐弼。唐弼已经蔡知县这拨人从心里感激秦叔宝，秦琼救了我们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的官员，就因为杨林喜欢秦叔宝，抓贼办案事儿云期缓限，什么时候抓到什么时候算，这伙人松了口气。感激秦琼，秦母过生日，山东各个衙门都派人去祝寿，当然这伙人另有别地方招待，不能和单雄信等人在一起。杨林现在打听唐弼，秦琼怎么还没来呢？衙门里没有回文，杨林呢，沉不住气了，心想我要收他当干儿子，怎么没信儿啊？因此每天心里烦闷。又过了些日子，恰巧越王杨素派人下书，邀请杨林到长安 共同商量国家大事，二是要准备出兵开边，要打仗。杨林找来高谭胜，说二伯黄杠预备得了没有？怎么又弄黄杠呢？不弄不行啊，皇帝杨广已经下旨了，国库空虚，没有国币躺银，你们不押解黄杠进京，你们不要来，这是硬头货，死令，没办法，又准备。高谭胜说64万黄杠是齐了，就差龙衣贡没齐，这得一针一针做呀。你说满朝文武从皇帝到宫娥才女娘娘每人一身衣服，这么几天赶不出来。杨林说这么办，龙衣贡啊后送，我先带着黄杠进京，登州的事儿你在这料理好吧。就这样点齐了10万人，带着偏将副将足有几百人，以及手下文武官员和12家太保，押着第二伯黄杠浩浩荡荡就离开了登州。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济南城的南门外，他一想，如果我进京，皇帝派我出征，我身旁没有大将啊，我要带着秦琼可就有了绑臂了。就这样，来呀，给我安营扎寨，这是临时的营房，安下营寨，军卒可以埋锅造饭，他可以休息休息。随后他抽出大令，叫上官迪去调秦琼，你告诉秦叔宝带着龙签火票火速前来，这边安营扎寨，那边上官迪走了。老杨林的意思是非收秦琼不可。再说上官迪骑快马来到了专诸巷的秦琼家门前，一看门前高搭喜棚，连吹带打这么热闹，哟，怎么回事啊？这时秦安出来一说，上官迪才知道今天是秦老太太的寿日，赶紧到上房给老太太办了寿。老太太跟上官迪客气了几句，就把靠山王叫秦琼赶紧到南门外大营去见的事儿说了一遍。秦母闻听晃晃头，哎呦，我儿没在家呀，这么办，现在我打发人去找，叫他赶紧去到大营。既然这样，我也不久留了，跟您告辞了。说完出来了，秦安把他送到大门外。上官迪回转大营，不提老太太派人到贾柳楼给秦琼送信，叫他赶快去见靠山王。家人领命，背上黄骠马，飞奔贾柳楼送信。下了马，来到楼里给秦琼施礼，二爷，靠山王有令，叫您带着龙票和龙签火速奔南大营交令。啊，这句话屋子人吓坏了，龙签龙票刚刚毁掉，靠山王就来了，这可如何是好？那么秦琼为什么敢把那两样东西毁掉呢？他认为对朋友应该真心，我毁了这两样东西表明我的心计，激发大家共同反隋，再有魏征和徐茂公两人足智多谋，借这个机会就能揭竿而起。可是谁没想到，没容时机成熟，话没说完，老儿杨林来了，没有龙签龙票，这可如何是好？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